是指修圆通的修圆通的本根、啊、本修圆通依这个根去修就是圆通的本根。这里是有两个意思，你们说呢，圆通的本根是什么？圆通的本根是什么？圆通本根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讲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人 心心 意，听不到。圆通的本根呢是耳根，耳目圆通嘛。这部经所讲是讲耳目圆通，虽然有25个圆通，但是选择了耳目圆通、哦、那么每一个地方都暗示是耳目是圆通、啊、那为什么耳目圆通，耳目圆通是这部经所讲的圆通本根呢？因为据这个地方来讲呢，此方增教体清净在阴脉、啊、这个娑婆世界、啊、真真实实的教体呢，每一个法呢出世是教化众生，用什么去教化众生呢？每一个法不同的，有些法呢用香去教化众生，有些法呢是用花去教化众生，有些法呢用水去教化众生，每一个法不同的、啊、有些法以饭去教化众生，外摩经 有一个叫做众香国、啊、那些饭香喷喷的，令到人闻到的 饭香呢就得到的了， 就开悟的了、啊、但这个世界呢是要靠声音、啊、法要讲给我们听，我们才明白，我们看到法我们都未明白的、啊、有些法呢，有些法的世界呢，只要你见到法呢自动开悟的，法就是以色相来度众生、啊、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阴脉、啊、如果对人来讲呢，阿难啊是当机众嘛，阿难力劫多盲啊、哦、所以呢他多生多世都是用这个耳根去听嘢，去明这个法法，而家呢又显这个耳目圆通给他修正呢，是就路云家不用另外选择一条路，所以这个耳根呢是这部经的圆通本根。阿难说，他说我虽然、啊、明白了一六梦二一条根和六个结消失的道理、啊、但我又未明白圆通本根、哦、应该冷以避事生意之中依据哪一根去修行然后快点成法、哦哦、实际上呢佛在前科呢是说以等不从动静等，这个不从动静，动静就是耳根嘛，耳根所对嘛，是吧，那么显然耳根是圆通本根啦。又斥这个何罗后罗是激中严上、啊、又是显示这个耳根，你听不听到啊？听到，又显示这个耳根呢是这个圆通法门啦、啊、但是阿能而家都说我未知啊，所以法呢为了阿能呢就叫问其他那些圣人，喂，你从什么而入道的？你又从什么而入道的？25圣每个人说他入道的根是不同的，但是最后呢他就叫文殊菩萨说，你说了，你说他们25个人每一个人依色声香味触都可以入道，依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亦可以入道，依地水火风都可以入道，但是阿能怎样、啊、阿能依什么可以入道、啊、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依什么而入道、啊、就叫文殊菩萨选择圆通、哦、叫文殊菩萨 选择圆通呢，结果文殊菩萨选择什么、啊、选择耳目圆通、啊、令他呢善以倒文机反文文自性，就是以这个耳根去入道。